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不如就